第二節翻嚟啦， 系 好咁我系咁咧，我就喺我哋 page share 咗一篇文啦，就讲呢个哈利王子就准备结婚啦。咁咧皇室咧就要求伦敦市政府咧就驱除啲老叔者啦，即系 homeless 啦。咁咧就系、是、即系相当于北京驱除低端人口啦。咁有條七頭皮咧，就喺我哋度留言咧，就話咧呢啲臭係臭長論，中國人咧好開心了咁樣，即係暗示咧我哋中國人啦，即係見到人哋咧有啲咧唔做得唔好嘅嘢咧，就屎忽毛都鬆埋咯，先生話齋。 終於俾你揾到啦，嗰啲咁樣嘛？咦，佢好似清除呢班露宿者嘅地方，好似係温莎堡嗰邊啊嘛，係嘛？ 系 嗰度其实都算一个旅游区嚟嘅，嗰度都系啊。嗰阵时我都去过呢度，系 温莎堡好似系，但系 好似系 唔记得系 温莎堡皇宫嗰边搞噶嘛。今次 系应该系，但系当然啦。咁佢就啊有网友屌翻佢啦。咁啊个网友咧就话点解西人可以讥笑中国人？驱除低端人口，咁中国人唔可以讥笑西人驱除低端人口咧？咁其实我系好同意呢个网友讲嘅嘢嘅。咁其实咧，我哋就带出个问题，其实全世界咧，如果有咩大型嘅 event 咧，或者咧要顾及市容咧，都系会咁样，唔好讲话驱除咧，即系会移走啦，或者清理一啲老宿者啊。喺街边瞓觉啊，公园瞓觉嗰啲人嘅，其实全世界都咁行嘅。咁咧，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啲媒体就咩啦，如获至宝啦。我最记得《苹果日报》咧，佢就好搞笑，佢系画咗几个漫画咧，就系画咗妈妈抱个妇人咧，就抱住个 B B 仔咧，就走啦。系好似写咗话斋咧，系冇一张。正正式式嘅图咧，完完整整嘅片咧，系讲话系真系清除嘅，都系啲好零碎嘅片啊、图啊，甚至都唔知系发生喺北京嘅。但系嗰啲人就如获至宝咯。 其实咁嘅，因为上次我哋讲低，即系我哋都讲过呢个低端人口啦。咁有好多即系大陆有好多谣言就系出咗嚟啦，就话即系三日，即系最离谱嘅就系三日清300万人啦。咁我哋梗係執着呢樣嘢，就係講話其實就冇可能嘅。咁大陸係咪清低端人口呢？咁係。咁但係我哋一直都係咁講嘅，就係、是、所有社會呢都係會做類似嘅嘢，就係、是、清拆呢啲違章建築，係咪都拆㗎啦？跟住要趕走住喺違章建築裏面嘅人，全世界都做嘅呢啲嘢。所以北京呢佢之前有好多年冇清呢啲违章建筑，又冇赶走住喺里面嘅人，但系唔代表嗰啲人住喺嗰度系合法啊嘛，系咪啊？亦都唔代表系合理啊嘛。 但系其实对翻咧，香港其实都有类似嘅行为嘅，即系深水埗咧嗰啲行人隧道咧，即系都近黄金嗰啲地段，啲行人隧道都有啲露宿者喺度瞓啊啲咁咧，其实都试过咧啲食环即系咩啡湿佢哋啲。床褥啊，或者特登喺度洗嘢啊，等佢哋逼走。 洗地咯， 系咯，你都可以话系清除低端人口啊，但又唔见嗰班闹大陆清除低端人口嗰班人走去帮手，喂咁近你唔去帮？ 系啊，仲有一篇文章咧，我 share 喺自己 page 咧，就系、是、一个久居喺香港嘅英国人咧，叫 Mr. Fraser 啊，咁佢就话咧 ，Hong Kong never was and never will be Great Britain。咁佢就話咧，香港以前唔係，將來永遠都唔係英國嘅一部分。 係 咁咧，好少人 share 呢篇文章嘅啲黃絲， 喺南華做報嘅，喺南華做 報，唔啱聽啊嘛，對啲黃絲嚟講。 係，唔係佢應該話，南組係馬雲噶嘛，係咪先？投共嗰啲個白鬼， 我啱啱都想咁講。 收到馬雲子， 因為 佢 嗰張相咧，我就如果冇睇錯，就係、是、一個叫賴爾文咧，以前話整個咩香港保守黨嗰個啦。 咁佢就舉住個 banner 寫住 Make Hong Kong Great Britain Again， 即係 What？ 咁即係等於咧，嗰次我咪擺咗出嚟咧，即係我個朋友屋企咧掛住張 poster， 寫住咩 God Save the Queen 嗰啲啊。 係啊，咁咧呢位 好似神威咁啊。 Mr. Fraser 仲最搞笑，佢就問香港一句啊。你啲人咁中意保守黨咧，但係保守黨同北京簽呢個中英聯合聲明係賣鳩咗你哋冇個英權嘅，咁點解你哋仲要當保守黨神咁拜咧？佢呢個西人咧就覺得好不解咯。其實我都好不解，即係都係同佢嘅諗法一樣嘅。 我都好不解喎，即係大家都仲其實咧，即係你哋咁多位啦，即係唔係喺香港，即係活在香港啦，咁生活在香港啦，即係其實我都見到好多好多好崇英㗎喎，即係好仰望呢個英國㗎喎，真係仲係即係有一種歸英嘅心態，係咪即係有啲似城寨嘅一種感覺嘅，即係覺得即係終有一日呢你哋會歸英嘅嗰啲咁樣。 但係英國係仰望中國喎，啲錢 係 哎呀，真系笑肚痛。 当初共产党上台，最先建交系英国噶，佢哋 系啊， 最投共得最快嗰个一定系英国人嚟，系 系冇错。 咁佢哋讲利益嘅啫，主要系就唔系 咯， 就唔系讲道义嘅。如果佢讲道义，就人人都有居英权啦，即系个个香港人都有啦。咁梗系唔得啦，你几百万人去英国。六尋都似啦，即係佢哋嘅睇法就係咁啦。咁咪同啲香港啲本土派咪一樣。其實啲本土派其實好矛盾嘅，而家佢哋宣揚嘅嘢，即係尤其是林記宣揚嗰啲嘢，其實好矛盾嘅。佢又要反大陸人，但係又要自己去做蝗蟲嘅，即係佢反話大陸嚟嗰啲新移民係蝗蟲，咁佢又好願意去第二個國家做蝗蟲嘅。所以香港嗰個本土，即係其實呢啲雙重標準嘅嘢咧。其实就唔啱数嘅，我认为，即系其实我哋一直都系反对一个双重标准。如果你用一个，譬如我哋讲呢、这个讲翻呢个低端人口，即系如果喺正常嘅即系外国社会，都系有驱赶呢啲，有迁拆呢啲违章建筑，有赶走呢啲喺违章建筑里边住嘅，点解北京唔可以做？其实北京咁样做嘅反而系同国际接轨，呢啲系国际标准嚟嘅。 即係好似香港人呢好鍾意去嘅首爾啦，即係近年即係呢個叫咩吹寒風啦，其實佢哋首爾嗰陣時都試過有啲好多露宿者呢又係好鍾意瞓晒啲天橋啊，或者可能一啲地盤啊啲咁呢喺度，你唔知你有冇飲過佢哋嗰啲燒酒，即係成十幾度，其實你隊一進到呢已經淋淋地㗎嘛。佢哋呢試過又係佢哋好鍾意咪埋喺度隊燒酒，試過發生咗啲命案之後呢搞到一大輪都係有即係都系算系驅趕佢哋呢類咁嘅低端嘅露宿者咯，都試過一輪係咁。不過國際上就唔係咁講得咁緊要啦。咁我都我啲首爾啲 friend share 俾我睇嘅，即係嗰陣時講起低端人口嘅時候。 咁其實呢啲事根本就係個國家都會做嘅。你清走呢啲低端所謂低端人口，佢個個國家都會做。咁根本所以都唔係一件咩國際事件嚟。咁點解北京嗰單嘢會成為國際事件？就係因為個規模非常之大，就係咁簡單啫。 我又覺得其實呢就算民主派所謂嘅第一大步啊、第二大步、第三大步咩八五二啊啲立場嗰啲啊，都係咩噶啦？都係有自我審查啦，不理佢哋嗰啲咪刪鳩曬佢咯，唔報咯。一鳩樣咯，佢話共產黨，其實佢一樣都做緊共產黨嘅嘢噶。 佢哋都係標題黨咯，始終都係你個標題上唔吸引嗰啲咧，即係攞唔到眼球，同埋攞唔到人哋去再 share 咧，佢哋就唔擺噶啦，都已經。即係所以咁樣睇住呢啲數嚟做人啦，或者做一個媒體咧，冇意思咯。即係等於咁，可能我哋有時講嘅可能都會俾人哇，做咩你撐政府啊？做咩幫政府講嘢？或者咦幫大陸講嘢啊？即係我哋都照樣繼續咁樣講噶，都可能唔啱佢哋聽噶。但係其實睇 睇邏輯同睇有時大家漏咗嘅盲點咯。你睇得太多嗰啲咧標題黨嗰啲乜嘢咧，你自然咧你個盲點你唔覺嘅。 嗯，絕對係啊，絕對係啦。同埋即係 喂，啱啱我睇咗篇嘢，阿劉世良咧，佢就喺立場新聞話咧，喺城市論壇話咧。林鄭會否像處理唐英年僭建般指示屋宇署傳召40個證人調查鄭若驊喎？ 乜嘢啊？聽唔清楚，聽唔明。 嗱，佢話即係佢就話林鄭會唔會好似搞阿唐唐咁搞鳩阿鄭若驊喎？ 點搞？ 即係當年咧，阿唐唐就林鄭做呢個咩？係咪？發展局嘅咩屋宇署嗰啲啊，佢話傳咗40個證人去搞搞堂堂僭建單嘢，佢就即係佢應該同我哋持相反態度啦。咁佢就覺得鄭若驊係阿林鄭啲人咯。 嗱，佢冇得咁樣去量化嘅喎。如果佢呢單嘢熬嚟熬去，最盡完都 call 到30個證人嘅話，咁係咪代表唔公道 ？call 到盡嘅咯。唔可以咁樣去量化喎，一時咪個邏輯上咧，唔係咁樣做係啱，即係你話要去即係調查翻佢件事來龍去脈嗰啲係咁係啱，但係唔可以攞呢個數字去量化噶嘛，即係佢40咁就原來咁點解姓鄭呢個41、45咧？咁點啊？咁你咪要賺777啊？垃圾啊！即係有時太過我好拗頭，有時覺得城寨嚟講嘅嘢越嚟越奇怪咯。 佢哋係點樣講呢？即係我覺得啦，即係皇帝的新衣嘅故事裏面呢，嗰兩個整衫嘅騙子就係城寨，佢哋講嗰套嘢不斷講，只有聰明人先聽得明我哋呢套嘢，不斷同啲聽眾講，同埋不斷講大陸係柒嘅，咁就將一件完全都唔存在嘅衫笠咗喺佢啲听众身上，咁啊，我觉得系 咁啲听众觉得佢自己好威，好进步喎。 系，佢而家塑造到咧，听城寨啲咧就系有高级知识分子先至听嘅， 真系大镬。 如果高级知识分子系要罔顾事实嘅话咧，咁我谂。即係香港係冇得救㗎，即係如果你講。 即係冇高級知識分子㗎，即係話。 唔係。 就等於中山畢業嗰啲人咁囉。 你高級知識分子都要有面對現實㗎嘛。唔係面對現實 ,sorry, 我講咗咗。都要正視乜嘢係事實，乜嘢唔係。 事實係。 乜嘢正視乜嘢係事實。咁但係好坦白講啦，即係而家你成日主力話大陸好柒嘅人呢，我覺得就係喺度讲緊大话囉。喂，大陆已经唔柒㗎啦，唔係90年代，唔係80-90年代嘅中国大陆啦。唔係你返上大陆做大嘢嘅年代，都转咗啦而家。接受咗佢先啊。跟住再睇下点样可以喺嗰度搵啲机会搵食，即係搵食又好，抗争又好。你都要即係要静待一个时机去做呢啲嘢。唔係盲冲囉。同埋 应该话我个角度嚟睇呢，即孙子兵法人讲得最啱嘅就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即你唔可以唔睇你嘅对手嘅全部㗎嘛。你唔可以只睇嗰啲咩电梯小朋友电梯屙尿跟住跌死咗啊，或者嗰啲过马路碌死人啊，或者可能佢边度爆买俾日本人闹耻笑啊啲。即唔好只睇呢度囉。即如果你只睇呢度呢，你睇唔到个对手个 full picture 喺边度。即佢最强嗰一点。 係啊，呢啲实在太细眉细眼，你睇是一条宏观咁睇㗎。你唔宏观咁睇，你根本你唔知究竟成全盘系点样。咁你仲话抗争啊，仲话争取民主啊，即系你就睇住人哋点样碌死个细路，睇住人哋点样电死喺电梯。 笑咯， 就笑就自己嗨一轮，嗨一分钟咁多啦，咁笑一啲当系啲搞笑咁睇，咁冇意思㗎。 即系我举个例啦，即系等于香港好鍾意嘅淘宝呢，即系淘宝买嘢呢，你其实 可能當初啲人都話，喂，佢哋自己網購啫嘛，買埋啲咁低質素嘅嘢，點點點啊，壞貨又多啊，呢樣嗰樣咩冇保證啊，呃人又好，點解佢要入侵到香港咧？香港都成日都話嘅喎，網購喺香港好難搞嘅，冇得做嘅，點解佢可以反攻到香港咧？ 但香港好多零售都係啲人啲友仔都係淘寶入貨啫嘛，佢自己買緊淘寶貨自己都唔知好多人。 包括老蕭都睇唔起淘寶喎，當時佢成日話淘寶好似係咩啊，好神奇啊，即係睇下咩運氣啊，可唔可以有淘唔淘到啲好貨品咁樣喎？佢都係小狗淘寶。 邊個啊？邊個？唔好意思， 蕭生咯， 蕭生。如果咁样嚟讲啦，淘宝咧系一个对于香港嚟讲咧一个新嘅经济嘅玩法嚟噶。嗱，例如举个例啦，你想有个 conference 要订300个 file， 500个 file 啊，嗰啲 box file 嗰啲咁样，你同香港买咧，可能好贵一个噶，可能20蚊一个，原来你可能要成30-40蚊一个噶，可能同香港买，但你上淘宝订咧，可能咧你计埋运费咧，就只需要10蚊一个啫。 嗯， 咁你咪同淘宝买咯，或者可能有时有啲嘢你可能叫淘宝可能帮你做嗰啲水晶奖座啊，剩啊啲咁样咧，可能你新城嗰啲猪肉奖嗰啲奖座咧，一口气百几个噶嘛，你可能喺香港做咧要300-400蚊一个噶，但你喺淘宝做咧只需要50蚊一个，仲可以叫佢送埋落嚟都可能都系60-零蚊个啫，咁其实已经系一个新嘅经济模式嚟嘅，已经系唔系净系 新嘅体验咯。 系唔系净系买一啲咩文具啊、拖鞋啊嗰啲咩古灵精怪？唔系净系咁嘅，有时即系可能萧生唔系好清楚呢啲咯。 萧生以为都系买低端嘢，但系其实淘宝都有高端嘢卖嘅，睇到都有嗰啲，但系唔知真定假卡，嗰啲 LV 啊呢都有嘅，代购啊呢啲有嘅。 哦，佢海淘啊嘛。海淘同埋即係個 天海淘寶， 其實係成個internet 產業，老蕭淨係講一樣可以笑嘅啫。咁而家人哋整咗咩天貓啊，其他嗰啲，仲有其他嗰啲網站啦，咩京東啊嗰啲，即係係領先香港網 人民超市， 即係領先人民超市好多啦，呢、這個唔使講，但 冇得比啦嘛。 你亦都領先，就算香港搞得最大嘅就係王維基嗰檔啦。即係如果你網上購物嚟講，即係網上加電視購物， 俾 Yes Asia 都唔細啦。 但 Yes Asia 但都係 佢唔係賣俾香港人啊嘛，佢係賣俾境外嘅人， 全世界啦。 係佢賣俾境外嘅，但如果你睇翻香港，其實即係香港我就諗唔到一個出名嘅。即系购物网站，即系谂， 不过香港个环境 冇啊。 其实香港个环境就唔适合，因为本身已经好 efficient 啊嘛。其实唔需要网上买嘢啊嘛，因为又唔使揸车，又唔使剩，其实到到都好方便。严格嚟讲，咁但系香港而家个面对嘅问题就系、是，嗰啲铺租已经越嚟越贵啊。咁如果铺租贵嘅话，咁佢卖嗰啲嘢咧，只可以系高增值嘅。如果佢卖嗰啲嘢唔系高增值咧，根本做唔住。 系，咪同埋你有时你头先所讲嗰啲咧，有时可能又系开个大型会议咧，即系可能喺会展嘅 Toy Fair 咁啊，你嗰啲挂牌咧，咪有个挂塑胶跟住唔知道。 住先，听唔清楚。 系啦，同你 讲多次。 讲 即系头先所讲咧，系啱啱即系讲啦。例如搞一啲大型会议咧，喺会展啊，香港会展嗰啲咧，你可能要嗰啲挂绳咧，可能要30-40萬个噶，一口气要。但系你周围喺香港揾啊、成啊啲咧，其实你好麻烦噶。你上淘宝咧，喺度 search 完，跟住再用佢嗰个通讯软件喺度倾咧，讲晒咧，其实仲方便过喺香港自己揾噶，又平好多。 香港冇一第一，香港冇一个 portal 可以俾你一个点去抄。第二咧，香港有冇咁多 stock 先？ 喂，佢冇 stock 咪系同大陆攞？喂，不如我直接同淘宝嗰个攞啦，啲咁样。 系啊，最后咪系直接同厂攞，其实。 系啊， 淘宝买嘢就系、 是。淘宝怼死咗香港好多呢啲咁嘅铺头嘅，其实系咪先？ 怼死好多中间人嘅，佢唔止怼死香港，怼死大陆自己都好多铺头都系，好多商场都系咁冧啊。 系啊。 唉，冇计啊！有阵时香港啲本土派啲，有时就你唔识得睇下人哋呢啲搞成点咯，已经。 啊，同埋有样嘢就系你呢啲咁嘅即系网上消费嘅嘢咧，你你要养成一个人嘅习惯都唔系真系咁容易啊！即系所以淘宝可以搞到咁多人都系即系惯咗喺网上购物，其实好犀利。唔系即系好多人睇到有政府扶持咁简单，即系淘宝系同埋阿里巴巴咧，其实系即系我觉得以前佢系真系帮咗好多真系做生意嘅人，而家唔敢讲，而家佢嗰啲收嗰啲 fee 太高啦，越收越贵，越收越离谱。咁唔知啊，真系唔敢讲啊。即系如果我觉得如果真系要讲呢个马云系咪一个叻人，或者中国个社会系咪真系有淘宝所以进步咗？某对某啲人嚟讲系嘅，但系对当然有另外一面嘅人啦，就系嗰啲利益受损嘅人啦，即系做中间人啊，即 系啊，零售 啊嗰啲人咁啊，真系惨啲啦。 唯有你自己走位转嘅啫，就算而家系，即系你咪做埋淘宝嘅其中一个店主，唯有系。 同埋淘宝呢有样嘢就係好多时係买啲次货囉。即係我识得一啲做五金铺嘅人嘅。咁佢哋就同我讲啦，如果你即係喺淘宝买嗰啲货呢，其实有好多根本就係啲喺啲厂嗰度过唔到 QC 嗰啲就攞去淘宝买。 嘩咁乸大王。喂我识得 嗰个买电器㗎。其实喺淘宝唔好买电器，尽量唔好。呢个 我正想讲呢、這个。我正想讲呢、這个，我识得有个 friend 咧，佢做诊所噶，跟住佢话咧，佢个即系医生一定系个老板嚟啦。咁佢跟住咧，自从订咗淘宝之后咧，上咗瘾啊，连咩血压计啊都喺淘宝订。 哦，咁 系啊， 咁就好危险啦。因为好多时咧，淘宝佢出嘅即系呢啲咁嘅货咧，就唔系好合标准嘅，即系同埋电器系危险嘅。如果香港人咧，就最好唔好喺淘宝订电器。你第一嗰啲插头都唔啱㗎啦，即係唔係英国插头啦，係斜脚插头啦。咁但係如果你大功率嘅电器你係斜脚插头，你又走去用一个嗰啲 adapter, 係好超级危险嘅事。 所以我订淘宝呢都係订一啲呢即係 USB 供电嗰啲咁就算㗎啦，个极限。 低端啲囉，订啲即係唔好咁高技术嗰啲囉。 係 仲有 USB 都唔好插电脑，即系你起码都攞 另一部 鸡鸡地嗰啲，或者攞个汽车 尿袋 咯，试一试，或者尿袋试一试先。 尿袋咯， 如果得嘅话，就可以插其他窿咯，插其他 USB 窿。 尿袋咯，方便啲，周围摆都得一件嘢咯，系啊， 系咯， 嗯， 系我哋嗰啲臭虫轮仲冇要补充啊？ 有，梗系有啦，未讲完啊，即系嗰、那个，即系你双 扯完咗系啦， 吓双重标准 系扯完咗， 系扯完咗，唔紧要。但系我哋其实一直反对嘅都系双重标准咯，即系而家英国其实就做同大陆做同一类型嘅嘢，咁点解闹柒即系大陆嘅人唔去批评英国咧？系咪 应该批评英国嘅力度应该要更加狠啲咧？因为始终英国都系一个福利 社会， 系啦，同埋个福利比起中国好好多嘅、哦，你都有低端人口嘅，啊，英国唔系应该冇乞衣咩？喺林记嘅眼中，林记眼中， 因为佢系乞衣啊嘛， 佢边 度乞衣咪赶，咪赶咗去翻香港咯，佢乞衣啊嘛，屌， 咁样， 系啊，所以狠啲， 我系唔明嘅，即系佢哋嗰套逻辑系喺逻辑何在咧？同埋佢哋系唔理事实嘅，即系事实系如何，佢哋唔在意的。 哇，系啊！我再补充一点啊，嗰日阿黄世七咪闹鸠马草泥，话佢冇资格同阿周庭选嘅。后屘咧，佢就喺上上边讲阿周庭放弃咗英国嘅居英权，所以佢就觉得系高级啲嘅。其实马草泥都放弃咗美国国籍嘅，我哋。即系佢觉得咧，周庭连英国居英权都放弃咗啦，你有乜资格同佢选啊？屌 你！系啊，有眼中英国系最高级噶嘛，美国都唔系噶嘛，系咪先？ 美国都唔系啊？ 系啊， 其实马即系马仔就系一块照妖镜咯。你见到即系马仔出嚟选咧，其实就有好多人咧出嚟乱 好多人 亂吠 睇唔過眼咁喎， 係 啊。 佢哋根本係淨係針對一個人，就唔係針對佢講嘅嘢。因為馬仔嗰啲政綱呢，我講一樣嘢真係睇過佢啲政綱嘅人都會知道 ,80% 同陳家沛係一鳩樣嘅。你好公道咁講，點可以點可以 咁佢係戒陳家沛票， 點可以話佢戒周庭票呢？ 喂， 同埋周庭好蠢啦、啊、當然佢揾咗阿何秀蘭幫佢 調返， 即係最新嘅消息。 咁調返轉係咪調返轉係咪應該要支持馬仔參選？ 如果 我個人支持馬仔， 我係好支持馬仔。如果冇馬仔嘅話呢， 係啊， 陳家沛係贏鳩硬 嘅。哦，咁啊係，咁啊 係，即係你，即係我係唔明點解而家一班人係有一班人係不斷插話馬仔，其實冇必要嘅。 包括鄭宇錫教授都係咁講，我其實有啲失望。佢其實點解佢硬係覺得馬仔係個黃絲？我唔明嗰啲人，我哋 所以咧 藍絲咯。 所以咧呢、這個故事教訓啊，鄭教授咧唔好食多咁多花生啊，冇益嘅。系啦，塞咗个神。 花生台疏疏地噶啦，食花。 食得太多花生都系冇益啊！呢、這个年纪啊，系啦。不过咁咧，你其实睇翻马仔嗰个咧，即系你即系之前啦，咁佢呢个反王嘅时候咧，咁你其实你感觉上即系会系即系好似民主派啲嗰啲咁样噶嘛，系咪先？但系依家 激进派咁啊， 系啦，依家梳翻个着翻到老西啊，梳翻嗰个头啊，跟住讲下咩拼经济啊，咁样喂， 系啊， 即刻好感觉好建制噶啦嘛，已经系 拼经济就建制啊，个个同你挨穷就民主啊，傻， 唔系好似共产党以前咁，即系其实嗰阵时就系打土豪分田地咯，咁而家其实就系另一班人做咗共产党。 嗯、 有乜分别啫？其实冇分别嘅，佢哋做嗰啲嘢，即系佢哋鼓吹嘅冇分别。 嗰啲柒头皮咧喺马仔度，即系睇得出佢系嗰啲自白票党啲打手咯。成日话你有冇讲政治伦理啊？出嚟交代啊！你有冇政治 伦理啊？ 讲 啊！你当佢鬼咯？讲乜伦理啊？ 喂，佢点解要讲政治伦理啊？佢梗系出嚟，梗系介鸠啊陈家沛票噶啦，咁咪啱咯。喂，佢八成嘅政綱係同陳家沛一樣，咁你話佢介周平票，你已經係即係係好撚荒謬啊！你講嗰樣嘢根本就唔係事實，係咪啊？點解任亮憲一定要係支持泛民啊？就係泛民嗰邊嘅人，佢都冇參加初選， 佢自己都話唔係啊， 係咪先？ 係啊係啊，佢同埋佢邏輯，人哋屌柒佢話佢唔參加初選，佢就話我都講咗一萬次，我唔係泛民啊，點解參加初選啊？ 咪咯，点解去参加？佢系蓝丝嚟，个牌都明啦。同埋佢，佢讲咗出嚟，我哋睇下我哋呢个台系咁讲，好似就系佢摆明，基本上就系 sell 自己一个成功嘅金融界人士啦。咁点解周平啲票啊？佢解都系解陈家沛啫。 我从呢个 image 上睇咧，马仔嗰条 banner 都系蓝色嘅。 系啊， 中指都系蓝色嘅咁啊。 讲 其实成日讲 阿中指嗰个青青蓝蓝嘅，但系阿马仔嗰咧好深色嘅蓝色。 深蓝。 民建联嗰只啊？ 民建联边一浅蓝啊？ 阿马仔又正嘅，佢嚟宣传自己公司啫。我听阿刁伯讲啊啱啦，即系佢，我记得嗰阵时佢讲嗰个，我唔记得嗰个人叫咩名啊？新东选啊嘛，佢系移民顾问嚟噶嘛，咁啊选我有 Jackson 咯。嗰阵时就系、是、嗰阵时、就 是、我又好叫 Jackson。 系啊，乜嘢系 Jackson？ 哦，好多 啊，移民啊，咁佢嗰阵 专家 有308票啊，嗰阵时嗰个移民专家，咁佢但系就做咗宣传咯。嗰阵时我住西贡啊，我系有睇到嗰、那个嗰条柒头嗰啲 banner 啊，周围挂咯， 周围贴噶系啊。 因为佢咁样做一次嘅时候咧，佢个广告效力系好宏大嘅，屌嗰啲位根本完全都唔准挂嘢嘅平时。是选举的时候 成条街都是 候选人挂。咁马仔如果佢要宣传自己个档生意嘅，咁佢系成功㗎。佢又参选一次就成功㗎。 嗰啲选举嗰个要你收你几千按金好似係五皮嘢。 五皮咋嘛鬼用咩 五皮抵啦喂你香港01同你做篇专访啊即係讲下你自己呢几年捞咗啲乜嘢有几成功啊一篇都唔止五皮啦摆喺 01。咪囉。所以系得阿 Tony 嗰个节目咧，系讲咗真正马仔参选嘅 嘅真正嘅 目的 咯， 系、 啊。其实其他人都系 啲人咧，就话佢收共产党钱出嚟诈骗，讲嚟讲去都讲啲咁嘅嘢。 喂，好闷啊！ 佢系收共产党钱介共产党钱票啊，咪介共产党嗰啲人票。嗱，你即刻介建制派票啊！嗱，咁你可以有另外一个解读嘅，就系、是、共产党俾钱马仔去介鸠新民党，唔想新民党喺港岛做到咁大。咁其实都合逻辑嘅，但系你将佢同周庭话去介周庭票就唔合逻辑咯，亦都唔系事实咯。 系啊，两个政纲都唔一样。 政纲唔一样， 简直啦、啊！马仔会写可爱啊，屌你！ 喂，定系佢哋惊一样嘢啊？即系惊马仔真系一个唔觉意俾佢做咗议员嘅话，咁周庭咪一定冇咯？啲咁啊，即系惊系惊咁样啫，系嘛？ 咁你咪叫啲人去，你唔使好 negative 咁样去讲马仔呢单嘢， 都唔好讲啊戒票啦。 你咪叫人支持周庭咪得咯，即系你好正面去做翻一个 positive message loop 啊嘛，系咪咁叫啊？即系喺公关学上 可以咁讲。 许留山，你熟啲啊呢样嘢。咁 系啊， 你 即系你有你做，我用我做咯。即系你唔好话佢系戒紧佢咯。 因为好负面啊，即系而家成套泛民嗰套嘢就系话任亮宪系鬼，一开始就咁讲咯，好多人都 就包括派赢啊，派赢啫嘛， 真系派佢赢嘅， 系咯， 其实大家都系 赢咗周庭咪冇咯，你咪冇政治伦理咯，依个嗱一周庭 介 陈家佩一抽一啊嘛， 咁佢介嘅票源系陈家佩啊嘛，咁有咩问题啫？ 我觉得佢哋咁样讲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周庭嘅实力。实在太低嘅， 周庭系太好弱噶。你睇到佢成套嘢系唔 make sense， 点解要揾何秀兰同佢站台啫？呢样嘢已经 冇人、啊， 即系赶客到云啦、 啊，根本冇人。 系啊，同埋如果你真系要讲政治伦理，你应该将港岛个位俾翻一个最低票落，唔系最高票落选嘅人咯、啊。嗰、那個咪黃偉基， 我覺得 屌落嚟， 我覺得周庭你揾人站台咧，我諗即係你要揾到陳方安生啊，或者可能嗰、那個咩余若薇啊啲咯， 李柱銘啊余若薇係 啊，係啊嗰啲會好少少。 其實應該係 李柱銘都未必得啦，你睇下阿錢志健， 而家個做法應該係七八星半月咁樣咯，即係揾埋 啊 高登外父啊嗰啲一齊去捧阿周庭，咁啊周 捧阿周庭。 但系就唔好再讲嗰啲好负面，即系好负面嘅嘢啦。我觉得就算系郑宇石教授都唔应该再讲话阿马草黎戒票，因为事实上佢系真系戒票，但系佢唔系戒周庭票啊嘛，系嘛？ 咪咯。 同埋马仔，你睇佢势咧，系唔好意思啊，即系睇下马仔咧，应该系吸紧一啲又唔想投周庭又唔想投陈家沛嘅票。我觉得呢个票源其实系吸紧。唔好意思，曾 B 先，你继续。 阿家产啱啱share 咗篇嘢，就系读媒嘅，佢话周庭咧就话咧今次选举咧就系咧阵营同埋路线之争，又系路线之争，讲埋啦。 又有路线啊？有咩路线啊？ 但系港岛嗰度行唔通，老实讲。 港岛嘅市民系理呢啲嘅，大佬。 最紧要你个经济好唔好？楼有冇得升呢啲先紧要㗎嘛。 咁係。 我就係关心港岛线仲有冇啲咩新嘅站会起。 啊咁其实佢冇讲错喎，真係阵营同路线之争喎。即係地铁路线㗎嘛。同埋同埋究竟。 咩阵营 究竟阵营咪咩囉，搵唔搵到食嘅阵营囉。你一边就搵唔到食嘅。佢哋好简单㗎嘛。你咩阵营啊，你拗捞阵营啊，定係做实事嘅服务市民嘅阵营啊。而家周庭系交捞阵营啦，好明显。 我知咩阵营？睇下 系 嗰度嘅阵营系中资啊，定系美资啊，定系华资嘅阵营？我哋就去嗰度做工。 其实冇嘅，港岛系好现实嘅。你如果你同佢讲话，即系呢一个阵营之争咧，喺陈方安生去叶楼嘅时候咧，已经讲做过一次了。嗱，你即系睇翻好耐之前嘅，你讲紧都十几年前嘅事，做过一次嘅，就系叶太 赢百分之几啫， 赢嘢好少啫喎，阿陈太赢啊，叶太好少啫喎。 因为到嗰阵时，陈太都忽然民主啊嘛，佢而家有讲过真系为民主讲过嘢咩？其实冇噶，其实佢一直都系为英美嘅利益讲嘢啊嘛，唔系为港人嘅利益讲嘢啊嘛，系咪啊？同埋港人同港人嘅利益同英美国家嘅利益唔系一致噶嘛，即系呢样嘢系一定要承认啊。某啲情况下会一致，啊、但系。你睇到而家英國咁撚契弟走去跪鳩啊，習總你就知呢個國家嘅利益，即係呢個英國呢個國家嘅利益係同香港人係唔會一致嘅咯。 我覺得依家香港港島區咧，即係唔單止即係未必係全香港啦，即係港島區嘅居民咧係會睇住中資咯，騰訊咯。 啊，咁梗係啦， 睇騰訊啊嘛， 跌點算啊？ 係咯。喂，仲会有人讲话，喂买汇丰啊，点啊买腾讯啊，我都冇听过人 讲。买汇丰，屌！ 咩买零 钱啊？英国佬真系有骨气啊！嗰只个咩罗哲斯嚟啊？咁佢就讲阿 Boris Johnson 都系话，诶，我哋尊重一国两制嘅，即系话诶应该咩嘅，尊重人权乜柒柒，都系讲过发表个声明咋。 只要嗰啲客套话啫，礼貌上噏下。 喂，彭定康啊，喂，彭定康啊，嗰次同咩嗰个啊死啦，四方叫咩？四方兴啊，同彭定康讲啊咩 BNO 嗰度嗰个问题啊，我话翻去同咩议会讲下度咁啊，哇，大家都不知几开心啊！依家跟住边啊，跟进。 哦，跟进报嘅呢啲，其实 系咯，诶，求其讲声你听啫嘛，咪先？四方兄仲好似，不过佢都系循例咁讲两句啫，唉。 呢次差唔多啦，讲呢啲伤心事唔好讲咁多啦，我哋讲翻啲开心啲嘢，下一节。好，休息一阵。